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我哋讲到第八十节，八十节嘅文有四句，见他荣贵。愿他流贬，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。注解里面亦注得好详细，注得好好。曾经同各位做过一次简单嘅报告，太上呢几句话可以话古今中外都唔难见到。呢种观念同行为系从贪嗔嫉妒里面发生嘅。造作极重的罪孽，自己并不知道。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意思是讲一个人一生荣华富贵不是偶然的，是过去生中培植的。这个道理了凡四训里面发挥得非常精辟，所以人生到这个世间，我们有没有想过我点解嚟呢个世间？我嚟呢个世间系做乜嘢嘅？呢一生过后又去边度？可以话呢个系人生嘅大问题。如果能想到呢个问题，嗰个人逐渐逐渐开始觉悟啦。只要时时将这个问题摆在心度，佛家讲的疑情，小疑就小悟，大疑就大悟。问题时时想到，不用寻求答案，寻求答案都是妄想，久而久之会误入，豁然大悟，你就明白了。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说人生酬劫，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很难过，但是它是事实。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，住在寿野老法师的光明讲堂，他的讲堂大殿度挂了副对联，对联写着 夫妻是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下联写住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嗰副对联将人世间写尽啦。人同人嘅关系系乜嘢？恩怨债务。如果冇恩怨债务，就唔碰到一齐。我哋每日喺马路上行嚟行去，见到好多好多人，亦冇人同你打个招呼，冇缘啊嘛。同你见面对你笑下下把头，亦系缘；掘你一眼睇到你唔高兴，亦系缘。缘浅嘅，大概一生中只遇到一次，亦再遇唔到啦。缘深嘅就变成朋友，变成亲戚，变成一家人，就咁嘅一回事。所以佛同我哋讲，人生酬业，你过去生中做嘅业，呢一生嚟受报。佢讲嘅系六道众生，任何一个都免唔到。佛菩萨喺六道现身说法，现身是随类现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佛现身说法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帮助那些众生觉悟，觉悟就好了，将你的善缘恶缘通通转变成法缘。所以学佛没有第二样，学佛就是开智慧，智慧开了懂得点转变，转成法缘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言教我们要积德累功，做一个究竟的改善，袁了凡先生是一个榜样，古今中外好像他这样的好多好多，没有写出来，没有流通。他老人家是写成文章，后人看到欢喜，同他大量流通，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。其实好像了凡先生那种人，那种觉悟，那种改过，那种成就非常之多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学习，命运从哪里来的？命运是自己造作的。过去生中做善，这一生中享福；过去生中做恶，这一生中要受苦受难。不是人家给我们的，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的， 自己种咩因，呢一生结乜嘢果报。所谓自索自受，明白事实真相，无论我哋享福亦好，受罪亦好，心里好平静，唔会怨天尤人。见到人哋荣华富贵，亦唔会羡慕；见到人哋受苦受难，怜悯嘅心油然而生。知道一切事前因后果，我哋就知道点嚟改善。改善嘅总原则、总纲领系断恶修善。而佛教我哋譬如诸佛菩萨，佢哋做得比我哋更殊胜、更高明。佢哋能离一切相，断恶修善。我哋而家断恶修善得，离相做唔到。佛将其中因果同我哋讲，如果离相断恶修善，你就转凡成圣，你就成菩萨成佛。冇离相，你做断恶修善，你得嘅系六道里面嘅果报。换句话讲，凡夫嘅祸福吉凶唔系圣人嘅，圣人同凡夫就喺能唔能离一切相。呢种事情我哋能唔能做到？讲老实话，能做到就睇我哋自己愿唔愿意做。愿意做肯做，冇话做唔到嘅。呢种系无上嘅大福，世间人嘅福报比唔上。十法界里面究竟圆满嘅佛道，人点解唔学佛？点解唔去做佛？点解心甘情愿做六道凡夫？六道凡夫好苦啊！就算收一啲福，得一啲荣华富贵，你得到财富，得到权力，得到地位，时间短促，昙花一现，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，好容易造业，不知不觉就造业了。做什么业？妨碍人哋，伤害人哋。就是每日三餐，你吃的是肉，伤害众生。动物它亦是一条命。佛经里面讲得好好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人死后堕畜生道的。前几个月，天目山齐居士同我哋讲咗只古仔，系佢亲耳所闻，就发生喺佢嗰个地区， 是他的亲戚。夜晚他们乡下开拖拉机的，路上遇到五个人要坐他那架拖拉机，请他快点将他们送去另外一个村庄，有急事五个人。他趁机抬价，他说得，我送你们去，一个人20元，人民币100元，将他们送去了。给他100元，回来之后高兴到不得了，结果一看是溪钱，以为自己上当被呃了，一晚没睡觉，第二天还未光，就开着拖拉机去那个地方找人，你为什么拿溪钱给我？就敲人家的门，人家说我们家没人来。我昨天明明看着五个人走入你家，怎会没人入来？那一家人的主人想了半日没人，确确实实没人。他说昨天我们家只猪乸生了5只猪仔，他亦奇怪，他说那我要去看下了。他说昨天给钱我的那个人头上戴顶白帽，一看5只猪仔，真的有只猪仔头上有几条白毛。啊，我昨晚遇到鬼来投胎了。人，对不起，再来。人死变猪，人食猪肉，将来自己变成猪给人食。这个是最近的事情。还有天津有位同修来这里跟我们讲人头九胎。天津有个老太太，个仔死了2年，结果头胎做狗了，在一间寺院度睇门口，托梦俾佢妈妈，佢妈妈去寺院度睇嗰隻狗，狗见到佢妈妈，人同狗揽埋一齐喊。呢种唔系迷信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每日吃那些肉，你就伤害众生，就在这里造业了。这句话我们不讲得，讲出人家说我们迷信起反感，我们平时不讲这些话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动物亦是一条命，我们以前做过畜生，未来仲会做畜生。你只要出离唔到六道轮回，你就绝对难免唔做畜生，做恶鬼堕地狱难免啊。地藏菩萨本应经里面讲得好详细好明白，聪明人有智慧的人，佛常讲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我们得人生闻佛法，无比的稀有，绝对要在这一生中做个转变，下定决心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？办法是肯定的，不单止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用这个法门脱离六道轮回，稳稳当当。所谓万修万人去，但是对净土理论要清楚要明白，你先不怀疑，你怀疑你信心没有可能建立。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断疑生信了。 最近呢一二十年之中，我哋亲眼睇到往生嘅人，亲耳所闻嘅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唔会病，有企喺度走嘅，坐喺度走嘅，欢欢喜喜走嘅，好多好多啊！最近居士林老林长、陈光辩老居士往生，喺呢度嘅同修都睇到，佢系个老佛教徒，但系真正听经，对佛法往生道理搞清楚，亦就系最近呢三四年，我哋喺呢度讲经，佢病咗，我哋讲经嘅录影带，佢通通搬去佢屋企，每日睇八个钟头。佢睇咗四年，信心坚定啦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佢系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，三个月之前佢屋企人睇到老先生写字，写八月初七。写咗十几个八月初七，大家唔知佢系点嘅一回事。原来八月初七嗰日往生，三个月之前就知道啦。走嘅时候神志清楚，佢走之前前一日，我去见佢，清清楚楚。佢是我哋亲眼睇到嘅，我哋出家嘅同学分班轮流去助念，翻到居士林嘅时候，陈老居士啲冤家债主跟住我哋法师到居士林，嗰啲冤亲债主见到老居士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亦就唔抱怨，亦就唔讨债，个个都欢喜啦。嚟居士林做咩？要求皈依，冤亲债主附喺居士林一个同修身上，鬼附身，讲出佢哋有唔少人系老林长嘅冤亲债主。他们是善意没恶意，所以门口的护法神准他们入来，他们跟着法师一起来的，要求皈依，所以我们亦同他们受皈依，皈依完之后要求听经，听经我们就介绍他们去五楼讲床日日听经，叫他们去五楼听经，他说五楼里面的光太强了，我哋喺嗰度听经会好辛苦，所以要求喺居士林二楼、一楼，我哋而家摆咗电视，24小时都不断咁播放讲经嘅录影带。嗰啲播放讲经录影带系俾鬼神听嘅。所以俾鬼附身嘅道居士劝佢屋企啲兄弟要听经，佢话你哋唔听经连鬼都不如啊，鬼都要求听经。呢个系我哋最近发生嘅事情， 一啲都唔假，唔係造假嘅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懂得，要明白，諗通咗，人就覺悟啦。我哋呢一生利用呢个宝贵嘅身体，修积自己真实嘅功德，我哋嘅前途，我哋来生一片光明。我喺呢四十年之中，见到往生嘅人好多，都唔系传说，唔系古书上记载嘅，亲眼睇见，亲耳所闻，一啲都唔假。嗰啲人同我哋做证明，修行正果是真的，是事实。我们应该认真努力修学。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时局不安，全世界都一样，更要认真努力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